第五十八回， 信子因假凤气虚黄，现纱窗真情魁痴礼。 话说他三人应见探春等进来，忙将此话掩住不提。探春等问候过，大家说笑了一会儿方散。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，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，敕谕天下，凡有爵之家，一年内不得宴宴音乐，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。贾母、邢王、尤、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，至魏正以后方回，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仙陵，地名曰孝慈县。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，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，故得一月光景。宁府贾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，两府无人，因此大家记忆家中无主，便报了尤氏产育，将他腾挪出来，协理荣宁两处事体。因又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鬟，薛姨妈只得也挪进园来。因宝钗处有湘云、湘菱，李纨处目经李婶母女虽去，然有时一来住三五日不定。贾母又将宝琴送于他去照管，迎春处有秀烟，探春因家务冗杂，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来曹锅，甚不方便。惜春处房屋狭小，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，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，今既巧遇这事，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，一应药儿饮食十分精心。黛玉感戴不尽，以后便亦如宝钗之呼，连宝钗前亦只以姐姐呼之，宝琴前只以妹妹呼之，眼似同胞共出，脚诸人更似亲切。贾母见如此，也十分喜悦放心。薛姨妈只不过照管她姊妹，竟约得丫头辈，一应家中大小事务也不肯多口。尤氏虽天天过来，也不过应明点卯，亦不肯乱作威服，且她家内上下也只剩她一个料理，再者每日还要照管贾母、王夫人的下处，一应所需引转铺设之物，所以也甚操劳。当下荣宁两处主人既如此不暇，并两处执事人等，或有人跟随入朝的，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务的，又有先踩踏下处的，也都各个忙乱，因此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，也都偷安，或成隙结党，与权赞执事者窃弄威服。荣府只留得赖大并几个管事照管外务，这赖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，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，只觉不顺手，且他们无知，或传片无节，或呈告无据，或举荐无因，种种不善，再再生事，也难背数。又见各官宦家，凡养幽灵男女者，一概捐免遣发。尤氏等便议定，待王夫人回家回明，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。又说， 这些人原是买的，如今虽不学唱，尽可留着使唤，令其娇媳们自去也罢了。 王夫人应说， 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， 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因无能卖了做这事，装丑弄鬼的几年。如今有这机会，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，各自去吧。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力的，咱们如今损阴坏德，而且还小气。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，那是他们各有缘故不肯回去的，所以才留下使唤，大了配了咱们家的小厮们了。 尤氏道：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，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，叫上父母来亲自来领回去，给他们几点银子盘缠方妥的。若不叫上他父母亲人来，只怕有混账人顶名冒领出去又转卖了，岂不辜负了这恩典？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。 王夫人笑道：这话妥的。尤氏等又遣人告诉了凤姐儿，一面说于总理房中，每交席给银八两，令其自便。凡梨香院一应物件，查清注册收明，派人上夜，将十二个女孩子叫回来面问，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，也有说父母虽有，他只以卖我们为事，这一去还被他卖了。也有父母已亡，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，也有说无人可投的，也有说恋恩不舍的。所愿去者只四五人，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，将去者四五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，单等他亲父母来领，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。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，将正旦方官执于宝玉，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钗，将小生偶官执与了黛玉，将大花面魁官送了湘云，将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，将老外爱官送了探春。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，当下各得其所，就如倦鸟出笼，每日园中游戏。众人皆知他们不能真旨，不惯使用，皆不大责备。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，愁将来无应时之计，亦将本计丢开，便学起针纸纺字女工之物。一日正是朝中大祭，贾母等五经便去了，先到下处用些点心小食，然后入朝。早膳已毕，方退至下处，用过早饭，略歇片刻，复入朝，待中晚二祭完毕，方出至下处歇息，用过晚饭方回家。可巧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庙，乃比丘尼焚修，房舍极多极净，东西二院，荣府便定了东院，北静王府便定了西院。太妃少妃每日宴席，见贾母等在东院，彼此同出同入，都有照应，外面细事不消细数。且说大观园中，因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内，又送灵去一月方回，各丫鬟婆子皆有闲空，多在园中游玩，更又将梨香院内服侍的众婆子一概撤回，并散在园内听使，更觉园内人多了几十个。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，或以势凌下，或简易挑食，或口角锋芒，大概不安分守礼者多，因此众婆子无不含怨，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纷争。如今散了学，大家称了愿，也有丢开手的，也有心地狭窄犹怀旧怨的，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，不敢来私亲。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，贾琏已备下年历祭祀，带领贾环、贾从、贾兰三人去往铁剑寺祭旧烧纸。 宁府贾蓉也同族中几个人各办祭祀前往。因宝玉未大愈，故不曾去得。饭后发倦，袭人因说：“ 天气甚好，你且出去逛逛，省得丢下周晚就睡，存在心里。” 宝玉听说，只得住了一支帐，接着鞋步出院外。以近日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，各司其业，皆在忙时，也有修竹的，也有栽花的，也有种豆的，也有巫术的，池中又有嫁娘们行着船夹泥种藕。香菱、香云、宝琴与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们取乐，宝玉也慢慢行来。香云见了他来，忙笑说：“ 快把这船打出去，他们是接林妹妹的。” 众人都笑起来，宝玉红了脸也笑道：“人家的病谁是好意的，你也形容着取笑。”湘云笑道：“ 病也比人家另一样，反招笑，反说起人来。” 说着，宝玉便也坐下，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。湘云因说：“ 这里有风，石头上又冷，坐坐去吧。” 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黛玉，便起身拄拐辞了他们，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。只见柳垂金线，桃吐丹霞，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，花已全落，叶稠阴翠，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。宝玉因想到，能病了几天，竟把杏花辜负了，不觉到绿叶成荫，紫满枝了，因此仰望杏子不舍。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，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，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紫满枝了。再过几日，这杏树紫落枝空，再几年，岫烟未免乌发如银，红颜似槁了，因此不免伤心，只管对杏流泪叹息。正悲叹时，忽有一个巧飞来，落于枝上乱啼。宝玉又发了呆性，心下想到，这巧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，听见无花空有紫叶，故也乱啼。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，可恨宫夜长不在眼前，不能问他，但不知明年再发时，这个巧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。正胡思间，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，将巧惊飞。宝玉吃一大惊，又听那边有人喊道：“ 老官，你要死，怎弄些纸钱进来烧？我回去回奶奶们去，自惜你的肉。” 宝玉听了一发疑惑起来，忙转过山石看时，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，手里还拿着火，守着些纸钱灰作碑。宝玉忙问道：“ 你与谁烧纸钱？快不要在这里烧，你或是为父母兄弟，你告诉我姓名，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，写上明信去烧。” 藕官见了宝玉，只不作一声。宝玉数问不答，忽见一婆子恶狠狠地走来拉藕官，口内说道：“ 我已经回了奶奶们了，奶奶气得了不得。” 藕官听了，终是孩气，怕辱没了没脸，便不肯去。婆子道：“ 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于了，如今还被你们在外头随心乱闹呢，这是尺寸地方。” 只宝玉道：“ 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，你是什么恶物，跑来胡闹，怕也不中用，跟我快走吧。” 宝玉忙道：“ 他并没烧纸钱，原是林妹妹叫他来烧那烂字纸的，你没看真，反错告了他。” 藕官正没了主意，见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惧，忽听他反掩饰，心内转忧成喜，便也硬着口说道：“ 你很看真是纸钱了吗？我上的是林姑娘写坏了的字纸。” 那婆子听如此，一发狠起来， 便弯腰向指挥中捡那不曾化尽的遗纸，捡了两点在手内，说道： 你还嘴硬，有证有据在这里，我只和你听上讲去。 说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走，宝玉忙把藕罐拉住，用拄杖敲开那婆子的手，说道： 你只管拿了那个回去，实告诉你，我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，不可叫本房人烧，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，我的病就好得快，所以我请了这白钱，巴巴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助赞，原不许一个人知道的，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，偏你看见了，我这会子又好不了了，都是你冲了，你还要告他去。偶官只管去，见了他们你就依照我这话说，等老太太回来，我就故意来说他冲神，保佑我早死。 偶官听了一发得了主意，反倒拉着婆子要走。那婆子听了这话，忙丢下纸钱，陪笑央告宝玉道： 我原不知道二爷若回了老太太，我这老婆子岂不完了，我如今回奶奶们去，就说是爷祭神，我看错了。 宝玉道： 你也不许再回去了，我便不说。 婆子道： 我已经回了，叫我来带他，我怎好不回去的，也罢，就说我已经叫到了他，林姑娘叫了去了。 宝玉想一想方点头应允，那婆子只得去了。这里宝玉问他：到底是为谁烧纸？我想来，若是为父母兄弟，你们皆凡人，外头烧过了，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。 偶官因方才庇护之情感激于衷，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，便含泪说道： 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方官并宝姑娘的蕊官，并没第三个人知道，今日被你遇见，又有这段意思，少不得也告诉了你，只不许再对人讲。 又哭道： 我也不便和你面说，你只回去被人敲问方官就知道了。 说毕扬长而去。宝玉听了心下纳闷，只得躲到潇湘馆。乔黛玉一发瘦的可怜，问起来比往日已算大玉了。黛玉见他也比先大瘦了，想起往日之事，不免流下泪来，些微谈了谈，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。宝玉只得回来，因记挂着要问方官那原委，偏有湘云湘菱来了，正和袭人方官说笑，不好叫他，恐人有盘结，只得耐着。一时方官又跟了他干娘去洗头，他干娘偏又先叫了他亲女儿洗过了后，才叫方官洗。方官见了这般，便说他偏心， 把你女儿剩水给我洗，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，沾我的光不算，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。 他干娘羞愧变成恼，便骂他 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怪不得人人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，凭你什么好人，入了这一行都弄坏了，这一点子逼崽子也挑腰挑六，闲逼淡化，叫裙子的骡子似的。 娘儿两个吵起来，袭人忙打发人去说： 少乱嚷，瞅着老太太不在家，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不说。 晴雯因说： 都是方官不省事，不知还的什么也不是，会两出戏，倒像杀了贼王，擒了反叛来的。 袭人道： 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老的也太不公些，小的也太可恶些。 宝玉道：怨不得方官，自古说物不平则鸣，他少亲师眷的，在这里没人照看，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，如何怪得。因又向袭人道：他一月多少钱？以后不如你收了过来照管他，岂不省事？袭人道： 我要照看他哪里不照看了，又要他那几个钱财照看他，没得讨人骂气了。 说着便起身至那屋里，取了一瓶花露油，并些鸡卵香皂头绳之类，叫一个婆子来送给方官去，叫他另要水自洗，不要吵闹了。 他干娘一发羞愧，便说方官 没良心，花白我克扣你的钱， 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，方官便哭起来。宝玉便走出，袭人忙劝 做什么，我去说他。 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， 您老人家太不省事，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，我们饶给他东西，你不自扫还有脸打他，他要还在学里学艺，你也敢打他不成？ 那婆子便说， 一日将娘，终身侍母，他排场我，我就打得。 袭人唤麝月道， 我不会和人拌嘴，请问信太急，你快过去震下他两句。 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， 你且别嚷，我且问你，别说我们这一处，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叫到过女儿的？便是你的亲女儿，既分了房有了主子，自有主子打的骂的，再着大些的姑娘姐姐们打的骂的，谁去老子娘又半中管闲事了？都这样管，又要叫他们跟我们学什么？越老越没了规矩。你见前儿这样的娘来吵，你也来跟她学。你们放心，一连日这个病那个病，老太太又不得闲心，所以我没回。等两日消闲了，咱们痛回一回，大家把威风杀一杀才好。宝玉才好了些，连我们不敢大声说话，你反打得人狼嚎鬼哭的，上头能出来几日门，你们就无法无天的，眼睛里没了我们，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。他不要你这干娘，怕粪草埋了他不成？ 宝玉恨得用拄杖敲着门槛子说道， 这些老婆子都是些铁心石头肠子，也是件大奇的事，不能照看，反倒挫折，天长地久如何是好？ 晴雯道， 什么如何是好，都撵了出去，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。 那婆子羞愧难当，一言不发。那方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，底下丝绸撒花夹裤，敞着裤脚，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，哭得泪人一般。麝月笑道， 把一个莺莺小姐反弄成拷打红娘了，这会子又不装扮了，还是这么松呆呆的。 宝玉道，他这本来面目极好，倒被弄紧衬了。晴雯过去拉了他，替他洗净了发，用手巾拧干，松松的挽了一个雍妆髻，令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了。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问， 晚饭有了，可送不送？ 小丫头听了进来问袭人，袭人笑道， 方才胡吵了一阵，也没留心听中几下。 晴雯道， 那老婶子又不知怎么了，又得去收拾。 说着便拿过表来瞧了一瞧，说 略等半盅茶的功夫就是了。 小丫头去了，麝月笑道， 提起淘气，方官也该打几下，昨儿是他摆弄了那坠子，半日就坏了。 说话之间便将十句打成现成。一时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，晴雯麝月揭开看时，还是只四样小菜。晴雯笑道， 已经好了，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，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。 一面摆好，一面又看那盒中，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，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。宝玉便就桌上喝一口，说 好烫。 袭人笑道， 菩萨能几日不见婚，馋得这样起来。 一面说，一面忙端起轻轻用口吹，因见方官在侧，便递于方官笑道， 你也学着些服饰，别一味呆憨呆睡，口径轻着，别吹上唾沫仙儿。 方官一言，果吹了几口，甚妥。他干娘也忙端饭在门外伺候。向日方官等一到时，原从外边认得，就同往梨香院去了。这干婆子原系荣府三等人物，不过令其与他们将喜，皆不曾入内答应，故此不知内为规矩。今亦拖赖他们方入园中，随女归房。这婆子先领过麝月的排场，方知了一二分，生恐 不令方官认他做干娘，便有许多失利之处，故心中只要埋转他们。今见方官吹汤，便忙跑进来笑道：“ 他不老成，仔细打了碗，让我吹吧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就接。晴雯忙喊：“ 出去！你让他砸了碗，也轮不到你吹。你什么空跑到这里格子来了？还不出去！” 一面又骂小丫头们：“ 瞎了瞎的，他不知道，你们也不说给他。” 小丫头们都说：“ 我们撵他，他不出去，说他又不信，如今带着我们受气，你可信了？我们到的地方有你到的一半，还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，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，又去伸手动嘴的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推他出去。接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，都笑道：“ 嫂子也没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。” 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气，只得忍耐下去。方官吹了几口，宝玉笑道：“ 好了，仔细伤了气，你尝一口可好了。” 方官只当是玩话，只是笑看着袭人等。袭人道：“ 你就尝一口何妨？” 晴雯笑道：“ 你瞧我尝。” 说着就喝了一口。方官见如此，自己也便尝了一口，说：“ 好了。” 递与宝玉。宝玉喝了半碗，吃了几片笋，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。众人捡收出去了。小丫头捧了木盆灌漱已毕，袭人等出去吃饭。宝玉使个眼色与方官，方官本自伶俐，又学几年戏，何事不知，便装说头疼不吃饭了。袭人道：“ 既不吃饭，你就在屋里作伴，把这粥给你留着，一时饿了再吃。” 说着都去了。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，宝玉便将方才从火光发起，如何见了偶官，又如何谎言互避，又如何偶官叫我问你，从头至尾细细的告诉他一遍，又问他记得果系何人。方官听了满面含笑，又叹一口气说道：“ 这事说来可笑又可叹。” 宝玉听了忙问如何。方官笑道：“ 你说他记得是谁？记得是死了的地官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是有意，也应当的。”方官笑道：“ 哪里是有意，他竟是疯傻的响头，说他自己是小生，地官是小旦，常做夫妻，虽说是假的，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，故此二人就疯了，虽不做戏，寻上饮食起坐，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，地官一死，他哭得死去活来，至今不忘，所以每节烧纸，后来补了蕊官，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，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。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，比如男子丧了妻，或有必当续弦者，也便要续弦为事，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，便是情深意重呢。若一味因死的不续，孤守一世，防了大劫，也不是理，死者反不安吗？你说可是又疯又呆，说来可是可笑。” 宝玉听了这篇呆话，独合了他的呆性，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，又称其道绝说。天既生这样人，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入世界？已有忙拉方官主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也有一句话嘱咐他，我若轻便的与他讲，未免不便，须得你告诉他。”方官问何事，宝玉道：“ 以后断不可烧纸钱，这纸钱原是后人一端，不是孔子遗训，以后逢使暗节，只备一个炉，到日随便焚香，一心虔诚，就可感格了。于人原不知，无论神佛死人，必要分出等力，各事各力的，殊不知只依诚心二字为主。即值仓皇流离之日，虽莲香亦无，随便有土有草，只以洁净，便可为祭，不独死者想祭，便是神鬼也来想的。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，不论日期，时常焚香，他们皆不知缘故， 我心里却各有所依，随便有清茶便供一种茶，有薪水就供一盏水，或有鲜花，或有鲜果，或者荤根青菜，便是佛也都可来想。所以说，只在静，不在虚名。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。 方官听了便答应着，一时吃过饭，便有人回： 老太太太太回来了。